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，目前北二环西直门桥到小街桥东西双方向车多，北三环北太平桥到太阳宫桥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汽车音乐会，强势发声，势不可挡。FM 94北京音乐广播，2018年，我们再次出发。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，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，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，还有更多值得期待。Here we go！汽车音乐，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，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。汽车音乐会，2018，继续出发。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，继续相伴在路上。好了，看看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的老朋友都有谁发位置了，正在哪里收听。田大腕呢是在东直门外收听，还有在朝阳区收听的字母妹妹老朋友追赶太阳的人，今天呢到哪儿去追太阳了？还有 Newmi 呢，现在是在北京点艺空间展示展览中心是吗？你在早上就去看展览是吗？还有赵湛江现在是在朝阳收听，在莲花池东路收听的孟小千。好了，欢迎更多的朋友赶快来发位置，好，正在哪里收听。好了，家族二群当中的春雨现在在丰台收听，在海淀收听的子弹穿过玫瑰，还有在房山收听的哪儿去了，小呆猪在丰台收听。好了，还有在马蹄小收听的大月，你们别刷新了啊，我都没法看了。好吧，再问候一下刚刚发来信息的科学迷张丽娜，还有雨香，点了没有？好了，汽车音乐会，新朋友看左边，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你们敞开怀抱，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， 汽车的全拼 FM974， 更欢迎您把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吧。 上午9点，阳光刚好。Turn on the radio， 选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。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，汽车音乐会。我是腾斌， 调到专属节奏，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。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，轻装出行。感受汽车生活，了解汽车文化，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。 说到游戏主播，你会想到谁？说到职业赛车手，你会想到谁？说到演员，你会想到谁？那么说到行走的 CD， 你又会想到谁？没错，林俊杰不断突破自我想象，没有一个词可以定义他。10月30号晚上7点半，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全新一代凯迪拉克 CT6 轻易呈现突破想象演唱会。行走的 CD 林俊杰，会唱歌的小仙女田馥甄，常出江湖的华语歌手林忆莲，以及永恒的吉他手黄贯中，当今华语乐团最炙手可热的四位实力唱将将联袂演唱。他们将如何诠释突破想象呢？让我们一起期待即将到来的狂欢盛宴吧。这场盛宴邀请你在一段节奏当中欢舞，在一曲含情当中沉沦，你的一切用音乐来唤醒，一切尽在凯迪拉克品牌之夜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、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，参与话题互动，即有机会获得演唱会的门票啊！ 遗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？ 好了，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。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，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，汽车音乐排行榜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，第40名 Dagny More More More。 39名 刘力扬 Set You Free。 第38名罗志祥我的皇后。第37名 蔡健雅晨间新闻。 第36名 Charlie Puth How Long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是最近在我的车厢当中反复循环的一首作品，推荐给你听，好喜欢。来自瑞典的歌手，生于90年的 Dagny 带来这首 More More More。这首歌呢以爆炸性的电子节奏敲击着有趣低音的单曲，回舞着 Dagny 活力四射的声音，还有独特的乐观精神，希望这番活力可以带给你。跟着他一起摇摆吧。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，好了，继续攀升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继续这份激情和活力吧，就来自汽车音乐会第39位，刘力扬 Set You Free。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进入到第39位 ，Come on， 跟着他动起来。 We're diving deep into your brain. Wanna see what's inside and what you think of me.

生交给我来奋斗，而那些人不开心的我来问候。从今以后麻烦你天天对我予取又予求，从今以后你拥有特权随时想我念我问我答我，因为这个宇宙 我只愿意， 我只愿意 为你低头， 为你低头。你就是我的皇后，统治我心中，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，却是为你效忠。亲爱的皇后，登上爱的宝座，你的美好让我不忍心动，爱过人值得浪费最多的时间去等候。就缓缓升空，明天的幸福让我为你量身定做。从今以后，爱到底没有空去寂寞去难过。 从今以后， 这世上只有你能陪我伴我懂我爱我，谁来说都没有。 我只保卫， 我只保卫 你的笑容， 你的笑容。你就是我的皇后，统治我心中。紧握的手放在胸口，却是为你效忠。亲爱的皇后，即使在等候，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。从今以后，麻烦你天天对我予取又予求。 从今以后， 你拥有特权随时想我念我问我把握，因为这个宇宙 我只愿意， 我只愿意 为你低头， 为你低头。你就是 我的皇后，罗志祥，我的皇后。朴实的歌词直接戳心哈。MV 当中呢，罗志祥也是帅呆了，演绎了爱情的骑士，迎接自己的皇后。哎，骑士迎接皇后啊！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，罗志祥，我的皇后。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，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。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，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。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，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，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，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。哦哦哦，今天的光是谁我没有感觉，不管他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，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。哦哦哦，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，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。写才算 今天晨间有什么好新闻？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。潘雅蔡健雅晨间新闻，清晨的早晨听着她这样的声音感觉特别积极哈。这首歌曲也表达着潘雅蔡健雅对生活的乐观态度。赶紧围观我的朋友圈，早晨正能量的照片上，后排送的无农药的橘子，前排送的大苹果，还有前两天送的保健醋，拍了一张照片给你，有爱的集体哈。那我今天也信心满满迎接全新的挑战和工作了。这就是我的晨间新闻。自己就是这个晨间的新闻。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，继续翻身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来了，好听的歌曲继续嘴角上扬，心情飞扬。Kelly Poos, Hold On。 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别人恶搞，哎，我饿了，重新给他 mix 版本的 Hold On 第36位。Again， 声名鹊起，发个人专辑《Night Track Mind》展示出了天赋灵巧 ，Kelly Poos 才华毋庸置疑。万众期待的这一首《Hold On》又将成为一首霸榜之作。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。好了，这里就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。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，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。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，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。我是腾飞。 1 2 1 2 3，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，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 FM 9.4，腾飞与您每个路口见。 聚焦新时代，歌唱新北京，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。每天9点50分、16点50分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。歌唱北京，爱北京，

第34名， 五月天《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》。 第33名， 王涛《谭维维往日》。 第32名， 许飞《你的名字》。 第31名， 周传雄《末班车》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Spears 的这首 I Wanna Go， 这首歌曲在美国拥有177万份的单曲销量。这首歌曲在美国公告牌的百强单曲榜最高排名第7，也是布兰妮第11张进入该榜全史的热门单曲。I Wanna Go， Britney Spears， 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。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翻身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你哭得太累了，你伤得太深了，你爱得太傻了，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。 所以你听慢歌，很慢很慢的歌，听它心如刀割，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了。谁是错的，谁是谁，被谁又亏欠谁了，反正错了，反正输了，反正自己陪自己快乐。我不管你是谁的，谁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。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，让音乐动次动次 写这首歌的时候，在编曲的时候反复了很多版本，这首歌经历半年的创作过程，无数次的讨论修改，最终才有了这样爽朗直接的 Don't Start Don't Start。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，听点快歌就不伤心了。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，五月天。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，风雨无阻的陪伴，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。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，创新工艺，边装边住，不搬家不折腾老人。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，一好新材，安全环保，不影响孩子上学。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，3天老房变新家，不耽误过新年。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，20平客餐厅8800，0108553566，0108553566，3天装出豪宅效果。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，20平客餐厅8800，0108553066，0108553066，活动详见店内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曾经走过的地方，曾经路过的人啊，挂在脸上的笑啊，多荡漾，奔跑多么的酣畅，花儿多么的漂亮，我们经历的风吹 南黄馆，王涛演唱蔷薇薇。不是一般乐队在表演的时候都这样吗？来，吉他贝斯鼓，王涛和唐薇薇的往日。这首歌曲创作的时候呢，也到了他们该有的年龄了哈，那就是对于生命的体悟，对于本真的感恩，都融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了。往日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。啦啦啦啦啦啊！好啦，继续攀升，转换一下情绪了，稍微的安静一下来，深呼吸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用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，轻轻的唤你名字美艳。 专辑《少年去游荡》当中，这张专辑呢是许飞成为独立音乐人之后的首张原创大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专辑当中所有作曲工作均由许飞自己一手操办。 来了， 继续攀升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我就是不懂温柔，不够纤细，不能了解你。到最后我们的爱降到谷底，后悔已来不及，被你乱，你被你自己固执地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。我就是不会放弃，不想逃避，不能没有你，只好让寂寞沉沉沉到心里。我的夜色里，你的脸却分外清晰，寂静的车厢布满了冷空气。

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，目前北三环太阳宫桥到三元桥西向东方向，东三环分钟寺桥到金广桥南向北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汽车音乐会，强势发声，势不可挡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2008年，我们再次出发。第一站，汽车新鲜资讯；第二站，汽车音乐排行榜；第三站，汽车音乐定制。还有更多值得期待。Here we go！ 汽车音乐，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，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。汽车音乐会，2018，继续出发。 英国少女们特别喜欢的新晋男子独立乐队 The Vamps 带来这首 White Heart。 阿米当中的公路电影情节衬托出了陌生人偶然交集的种种故事，红艳的沙漠景色缓缓上演，清澈的嗓音再加上青春的面容，迷倒众生哈。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，我是腾冰，你是谁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，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， 汽车的全拼 FM974， 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，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，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。我们光一再来重复一下，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， 汽车的全拼 FM974。 好了，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。 来推荐一个适合十一月去自驾的好去处。十月自驾，再次刷一片秋色，哪里呢？ And now, 感受汽车生活，了解汽车文化，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。 十月份的北方呢已经进入到了初冬，但是呢在一个南方呢你还可以再刷一遍秋色哈。今天来推荐的是广西的涠洲岛。涠洲岛呢是广西最大的海岛了，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。在2005年，涠洲岛呢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丽海岛，这里一年四季都没有太冷的时候，天然的海滩还有独特的风貌，景色非常美。十月去最好了，避开了旅游最拥挤的十一黄金周，而且处于旅游的淡季，价格也比较低啊。岛上中年气温基本保持在23度左右，真好哈，可以在涠洲岛避寒过冬度假。因此呢，很多北方的朋友都选择这里来过冬，也就是俗称的候鸟计划了。在涠洲岛，海鲜是绝对的主食，顿顿都少不了海鲜。用蒸或煮的方式确保海鲜最原始的味道不会被破坏哈，再配上一点点的酱油啊。其中最受欢迎的海鲜呢，就是虾肉，天嫩体型巨大的皮皮虾。皮皮虾我们走。你在群里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，用力表达爱的歌曲，黄大炜，你把我灌醉。 听话是一种美德，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，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汽车音乐会，无需彷徨，让我们一起听音乐，用力表达爱。 边缘开，把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。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让我变得看不开，爱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

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早晨五点钟，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.6度，早晨北风较大，伴随着浮尘，白天的浮尘逐渐退去，能见度彻底改善，预计午后天空晴朗，空气清新，光照宜人，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。由于天气比较寒冷，早晚气温低且风干物燥，请注意保暖保湿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见多云，早晨有浮尘，北风4级，阵风6级左右，转南风2级左右，最高气温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九七四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.4八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，正在紧张排练话剧《哈姆雷特》的濮存昕近日出现在菊影剧场举办的《我与我的角色》分享活动会上，和现场观众畅谈他所创造的角色和他对艺术和生活的理解，同时还向大家宣布，由他策划发起的《听见美濮歌读美文朗诵会》将再次回归，在京沪两地上演。届时呢，濮存昕、姚希娟、袁泉、萧雄、黄宏、宋佳、吴京安、吴玉霞等朗诵艺术家及器乐演奏家将分别登场，为观众演绎文学和声音的魅力。从2015年开始，江苏省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和中国儿艺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，中国儿艺的专业团队定期到校对孩子进行戏剧教育指导。近日，该校琅琅琊琊戏剧社第二次登上了中国儿艺的舞台，亮相戏剧教育成果展。在这出校园原创剧目《标准答案》中，学生们从一开始都参与到剧本的创作当中，由学生提供第一手的校园生活素材。2018年戏曲进校园系列活动日前精彩开锣，目前500多所中小学已经设立了戏曲社，系列活动设计了24期戏曲电视公开课，为中小学生量身打造了适合他们学、看和演的戏曲小国剧50部。除了课程之外，这次活动还设有面向全体学生的戏曲知识大赛，举行2018年校园戏曲节，包含全国部分经典剧种19场演出、13场戏曲知识讲座、16场大师戏剧工作坊等等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FM 97.4， 就是喜欢听。北京 Music Radio。 汽车音乐会，强势发声，势不可挡。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2018年，我们再次出发。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，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，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，还有更多值得期待。Here we go！ 汽车音乐，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，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。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。 Got me on my knees, you break my heart. Just to watch you bleed, I'm sick with love, sick like a disease. Don't call me up, just so I can please you. I can't stand the way you're smiling. I can't stand the way I'm lying. I know, I know, I know you got the key and you know 刚刚呢是来自加拿大的女歌手 Kelly Jepsen 的这一首《好奇》。Kelly Jepsen 有自己独特的风格，有自己的味道。专辑当中的歌曲呢也很动听，带着她特有的那种女孩的爱情观和世界观。好了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，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，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。比如说，接下来这首老歌，来自陈明的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。这首歌曲呢已经推出，反响很好啊。他的同事呢也是扛着两大箱的磁带。那会儿还是卡带磁带呢，然后去火车站在全国各地巡回宣传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，也是紧锣密鼓的上电台来做通告啊。哎呀，记得很多年之前我来做音乐节目的时候，也采访过陈明哈，当时好像不是这首歌吧，是他后期推出的专辑啊。这首歌曲太老了，当时我还没来电台上学呢。那会儿真的是都是卡带时代哈，当时呢做签售哈，经过大家的努力，这张这个卡带碟哈，也获得了当年是43.7万的空前的成功，销量43.7万，在当年已经相当的惊人的数字了哈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首歌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。 听话是一种美德。 张开手。 飞翔是一种态度，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汽车音乐会，无需彷徨，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，用力表达。 今夜